美帝国主义者大肆广告将于6月在南朝鲜举行勇敢通道2017训练。这场训练的目的是有事实把包括美军家属在内的美国民间人从南朝鲜疏散到海外。大战南朝鲜美帝侵略军根据在1994年拟定的美国国防部的疏散民间人计划，从1996年起打着非战斗人员护送作战的幌子，分别在春季和秋季以非公开的方式进行了疏散美国民间人训练。疏散民间人训练计划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序幕，他们急忙予以公开，掀起骚动，其阴险目的在于向内外显示他们真的会发动侵朝战争，并最大限度地向我国施加压力。